即使柯南在大众中顶礼佛足喜立白发，世间现是杀道任业，三言田故三因不生，心中达多狂性自歇即菩提，不从人得施则因缘，久然明白云何而来，顿弃因缘。呢班人都几难搞啊，搞得佢掂佢，等佢哋明，等苦流罗明白啦，柯能又嚟问问题啦。因为小乘人咧一向听佛所讲，知法从缘生啊嘛。哦，你知道啦，舍利弗最初发心出家都系听呢个马胜比丘话，我法知法从缘生，知法从缘灭，我法第三无上作二时事啊。点解上作二时事啊？当时法咧系为教导呢个小乘人嘛。哦，小乘人你一下话啫，喂，你可以成法啊，你有法性啊，佢唔明白，佢唔信得过你。哦，但是要跟他讲小乘人讲什么，讲小乘法，你看看世间法，你看看他改个譬喻给他看，这些东西是有这些材料，加上这个人工，加上时间空间，然后去制造出来的种种条件和合而成的，少了一件条件都不得，等于这张台有木得不得呢，是一个条件之一，有人工得唔得咧？都系条件之一，仲要加上螺丝啊！加上螺丝之后，仲要加螺丝批啊！几个条件和合先构成呢个咩？所以我哋一个田体咧一样嘅田体啦。嗱，呢张台面我嚟摆嘢 ，OK？ 呢个台嘅作用似乎响呢度，系咪啊？但系如果冇呢个台脚点啊？冇可能。冇呢个台脚，呢个台脚系撑住呢张台啊！冇嗰粒螺丝又点啊？跌咯！所以个田体里边冇头头得唔得咧？唔得！有咗头头，冇手下得唔得咧？唔得！有咗手下，少咗粒螺丝，一个小鬼都唔得啊！哦，所以个田体嘅组织咧，又系要条件因应条件和合。种种条件，咁啊呢个法咧，当时为教呢个小乘人咧，以现实嘅法嚟讲俾佢听，佢容易明白。咁啊讲完之后咧，嗱我哋呢个身体都系因缘和合而生噶。嗱，譬如话我哋有眼水、有鼻涕，呢个系水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人冇眼水、冇口水，你话系咪人啊？冇可能啊，系咪？咁好啦，啊呢个系因缘条件之一。啊，我哋会喐噶，咁呢个系方大咯。咁我哋有体温噶，啊呢个系暖啊，系火大啊，系嘛？我哋有骨头啊，坚性啊，地大啊，呢个四大条件组合呢个人生啊，呢个身体咧系因缘而生嘅。啊，因缘而生讲完之后点啊？因缘生法咧。无常的苦的空的，这张台现在这么生过了，我如果过了十年我还有命，你说那张台可能旧了很多，再过得几年，过二十年三十年，这张台会残旧会烂。物有生自而灭，人有生老病苦，世界有成自悟空，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无常的苦的空的无我的，当时是讲这些法，小乘人就是听这些法，所以他的法执坚固。后来呢，法虽然为柯能是七次破妄，七个地方破除他妄想色心，又经过十分显见显这个见性上智，再回四科七大都是二类众生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柯能呢似乎明白了，但是现在听见佛答复流罗的问题，他说话好像成日都提及因缘，等于前面经文说以是因缘众生相作，以是因缘世界相作，以是因缘业果相作，不是因缘咯，现在又说三缘田故三因不生，岂不是因缘，都是讲因缘，又说穷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不从人得，就是自然了，不是认得就是自然咯，所以在大众中柯能又起身了，起身了顶礼 孟法呢段经文，在大众中顶礼佛足，起立白发，誓精原说，杀道淫业，三言恬固，三因不生，三中特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不从人得。师则因言，久言明白啊，云何而来？动气因言，你讲嚟讲去都系讲因言啊？点解你前边同我讲一切四科七谛本非因言，本非自然啊？系动气因言，佢阿能嘅意思咧？阿能嘅意思认为咧啊，认为乜嘢？自然咧系外道所讲嘅。法呢是否认是应该的，但是你成日都讲因缘，以前又讲因缘，现在又讲因缘，为什么现在呢你说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呢？这样、哦、那是怎么说呢？我们要明白法昔日所讲是观机切救，对病施药，为了对小乘人呢，所以讲因缘生法，是令他知道无常苦空，不执着这个身心，不执着这个世界，所以就证得涅槃咯，是属于虔教。今日阿能呢，既然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最初方便，这个呢就是菩提呢，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三法。这些众生具足的法性的心法，怎会是世间的因缘自然呢？我们明白我们的法性叫做正因法性，是正因菩提。虽然是正因的菩提是天然生成的，不假修正的，但是果上的菩提呢，就一定要假借现因善心性同埋了因为心性，然后可以显出呢个果上嘅菩提。假使跟我问你，果上嘅菩提同埋因中嘅菩提有乜分别啊？咁你哋系点样答呢？咁自己去谂啦。咁我哋要明白，正因菩提不假修成，冇造作嘅，自然嘅，天然嘅，但系。你是因中而有，不是果上得到。你要得到的话呢，要怎样？就要了因，去明白自己有法性，然后呢再假借这个修这个善，知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取消业障，积功积德，这样然后才可以显法成就果上的菩提。那法现在对付流罗话，以等不除分别啊，不起贪嗔痴的时候呢，就指我行善咯，指我行善咪就现因法性咯。啊，如果能够依法所讲的教法去所讲去的研究啊，去明白妄本来是空的，明白了嘛，明白了妄本来是空的，啊，法性是本来有的，咁就是了因法性。由这个了因和现因两种法性去显发这个不假修成的正因法性，明明是修然后得到，为什么不是又不是修成呢？它本来就是有的嘛，就是譬如说我告诉你，喂，你的袋里面有一粒珠，这个就是了因法性，你明白了就是了因法性，那你知道袋里面有，我懒得去拿，那就拿不上，但你要伸手去拿，这个就是现因法性。法话俾你听，你有法性，这个法性是点得噶？唔系人哋俾你嘅，天然而有嘅，这个正因法性。咁啊，咁点样攞到正因法性啊？咁你明白咗之后，要修咯，要止恶行善咯。咁啊，现因法性，由呢个现因同埋了因而去显呢个法性，而唔系制造呢个法性出嚟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法当时咧系同呢一个。阿能是讲这个因缘，同埋今日所讲的因缘是不同。今日所讲的因缘是由现因善心性同埋了因为心性去显这个正因法性，不是昔日所讲的众缘和合而生，众缘和生和合而灭这一种讲法。哦，咁 如果我哋有呢个现因同埋了因，明白咗呢个正因咧，咁呢个时候咧就得到无上菩提。呢、这个无上菩提咧，就唔系呢个驱舍性里边啊驱舍利种种嘅外道所讲嘅自应啊，唔系话自应，系乜嘢？系佛教所讲嘅。第一二替你阿能啊，未明白呢种道理，心中咧就有迷蒙，因此咧就恳求佛慈悲啊，开再讲，再为佢说法啊，解除佢心中嘅迷蒙。这个、呢一段经文咧，系讲阿能提出疑惑，咁啊，佢不但提出佢呢个疑惑啊。而且呢、再讲出他的悟道的因缘。他说阿难怎么说，我从因缘心得开悟、世尊此意学读我等年少有学声闻，今此会中大目见念及舍利弗须菩提，从老分智闻法因缘，发心开悟，得成无漏。今摄菩提不从因缘，则王舍城、驱舍利等所说嘅自然啊，成第一二，为谁慈悲大悲开发迷悟？阿难同埋释迦牟尼佛座下嘅弟子，好多好多都系由直法的因缘出家学道而得成道的，所以阿能说何止我阿能和年纪轻轻的有学声闻，是因闻佛说法的因缘而出家修行，就是法会中长老们大舍利弗莫建连须菩提那些长老呢，亦都是因为闻佛说法的因缘发心出家修行成道的、目建连大家都知道佛弟子之中是神通第一的，是佛座下的四众的仰慕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是四众的生母，这两个人未出家之前是从这个沙然外道出家修行的，沙然外道死了之后呢，将他座下两百个弟子分给他两个人统领。后来呢，因为城中乞食而着马胜比丘，他就见到马胜比丘，哇，这个人的仪表这么好的，威而具足，究竟他师父是谁啊，等我问一下他才得。于是呢，他就问马胜比丘，你从哪个学法的，你老师怎样教你啊？马胜比丘就告诉他，说知法从缘生，知法从缘灭，我佛第三门常作如是说。你首解哦，这个舍利弗呢听了之后呢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呢，这时呢就回去跟莫建连讲了，莫建连亦欢喜，跟着他去见法。见了法呢莫建连呢见了法之后呢，七日就成了阿罗汉果，舍利弗呢反而半个月才成阿罗汉果。就是因为听到话法所讲的因缘法而出家学法的。须菩提是佛弟子之中解空第一，因为他明白这个缘生性空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因缘生法没有自性的，是空的、所以呢是由这个空性呢而证这个性果，等是等于其他无学的声闻。那法今日讲这个穷心顿歇，歇即菩提性净明心，本周法界不从人得啊，即是说菩提心不从因缘有。既然这种讲法非因缘，又跟这个王舍城中那些外道所讲的自然有什么分别呢？ 因為呢個王舍城裏面有一個叫做區舍利外道啊，佢話百面萬劫以後咧，自自然然成道嘅，唔需要修行嘅。咁樣外道所講嘅自然，豈不是變成佛所講嘅第一二態咯？響阿難嘅意思咧，佢認為啊，佛今日所講嘅，即使唔係落於因緣，亦落於自然啦。啊！佢根本就唔知道法说法系应机而说，昔日系为呢个小乘嘅机嘛，所以咧就讲呢个因缘法咯。今日咧系应呢个大乘机嘛，所以就讲呢个菩提法。哦，对阿难讲嘅因缘法咧系无常嘅、苦空嘅、无我嘅。今日所講嘅菩提法咧，就係由呢個現因同埋了因去顯發呢個正因，所以你一明白咗咧，你呢個就係菩提咁。咁但係阿難未明白呢種道理啊，所以咧就問佛啦。佛告阿難：即而成中演欲達多，在窮性因緣欲得滅除，則不窮性自然而出，因緣自然理窮依是。呢一度咧就係、是、法再用演欲達多報頭窮走呢個因緣譬喻，譬喻呢個無明煩惱啊，狂性咧就譬喻呢個無明啊，能夠障道嘅因緣；不狂性咧就譬喻菩提，狂性如果除滅咧就等於啊不除分別，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咧，譬喻心中嘅狂性自然識歇，歇即菩提。哦，法話俾阿難聽，佢話即係等於性中啊，呢個演欲達多狂性因緣，譬如乜嘢？譬如無明為障道嘅因緣。若果狂性頓歇得到呢個狂性啊，得到消除嘅話，咁不狂嘅性咧？就是菩提自然而出了，你所執著的因緣自然，它的道理呢究竟終於不過是這樣，即是說由狂性的因緣歇了呢，不狂性的菩提就出了，這個就是自然，你所執著是這樣，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所說的心緣斷故，心因不生，本非因緣、啊、就是本非因緣，抗性頓歇，歇即菩提，亦不是自然。阿難以為法說這個心緣斷故，心因不生就是因緣，抗性頓歇，歇即菩提就是自然。法說我不是說這些因緣自然，講到呢度。